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我哋今日咧頭兩節，我哋時間就用得比較多，所以我哋今日做三節。但系咧就呢一節咧都好多嘅新聞我哋要講啦。咁啊即係延續翻我哋一路講緊嗰個天文啦，就似乎我哋對深秀二啊個興趣相當之大啦，係咪？ 嗱，其實咁嘅，點解突然間對一星個興趣大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突然之間睇到佢一啲變化。我哋咧喺最早嘅時候咧，我哋講翻呢個天上邊嘅，就係喺一個獵户座。嘅我唔記得一隻頭定定只腳嘅其中一粒好光嘅星，就係、是、組成獵户座其中一粒星，就是、叫深秀四。我哋睇到有個突然變暗咗嘅現象。咁因為我哋先前已經知道佢係一粒巨星嚟噶啦，巨星嘅意思就係咧一個已經係走到佢生命比較後期嘅一粒星。咁佢再下一步咧，以我哋嘅認識就知道咧，佢係會進行一個非常大嘅超新星爆發嘅。所以如果我哋而家一路摸住睇住睇到個超大嘅爆發咧。就好精彩嘅天文上，而實際上咧，因為佢同我哋嘅距離咧，話近唔近，話遠唔遠，係1000光年以內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睇到，會係睇得幾清楚添嘅。咁所以咧，佢一有咩變化咧，我哋都幾有興趣。更何況就係突然之間，我哋希望佢有變化之餘，我哋的而且確睇到佢有變化，就真係暗咗。OK。咁但係咧，再過幾個禮拜前咧，我哋又攞翻出嚟講過嘅，就報道就話咧，其實咧睇到暗咗咧，原來只不過都係一個即係唔係錯覺啦，就只不過原來前面有嚿星雲橫過咗遮一遮佢，所以暗咗啫，所以唔好開心住咁。咁原來個故事未完喎，跟住啱啱呢個星期又有新嘅發現，就係話佢原來暗咗，又真係有嘢遮過去，所以暗咗。但係原來佢暗咗，亦都有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原來佢係縮細咗。咁佢即係咁講啦，聽到粒星縮細咗係咪好驚訝咧？其實去到呢啲巨星階段呢啲星咧，佢係好多時係會有一種叫 pulsation 嘅現象，就係好周期性地變大縮細，即係變大又變細，變大又變細變嘅，係一粒變嘅星嚟嘅。咁有啲星甚至乎變到就係嗰種周期係4日係一個周期，就變大變細一次，個光變光變暗變大變細嘅。咁呢一啲咁嘅變星咧，其實對於喺我哋天文上咧，去定位一粒星距離我哋幾遠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嚟。咁而家只不過就係原來呢粒咁相對比較近我哋嘅呢粒咁嘅巨星咧，係出現咗一個我哋觀察到好清楚一個變星嘅現象喺度。咁所以咧的而且確咧，就原來佢係。又有變暗過，有光暗的變化之餘咧，佢係有縮細過。咁但係佢變化個周期暫時就唔係好大。咁其實應該話咧，佢走到佢生命越嚟越周期去後嘅時候咧，佢就越嚟越唔穩定啦。嗰種變化速度咧就會越嚟越大嘅。咁即係今次嚟講個發現就係話咧，去又唔可以話推翻以前嘅認識，係豐富咗我哋嘅認識。我哋就只不過就睇到更加多呢個深秀四嘅變化，而由呢個變化咧，我哋獲得咗更加多嘅結論。個結論咧就有少少令我哋失望，就係話咧，而家我哋憑呢個星嗰種俾出嚟嘅一路嘅變化，我哋知道咧，佢都仲係處身一個巨星嘅未到末期嘅階段。嚇！佢變咗做一個巨星變星咧，我就知道係末期咯。但係佢末期得嚟係末期中的末期，究竟仲有3個月命定9個月命咧？咁而家我發覺原來係仲有相對係仲係有比較一段長嘅時間咧，佢先走到去最後個階段。而家就咁嘅樣。 咁即係 cancer 第3期，佢唔係 cancer 第4期係嘛？ 叫做第四 A 期 啦。但係頭即係我哋之前講過係另外一種解釋方法，就係有星雲去即係擋住啊嘛。咁而家究竟係邊個啱先？定話兩樣都啱咧？ 兩樣都啱。咁的而且確以一個咁大嘅系統入面咧，佢呢啲咁嘅咁大型嘅星體系統咧，周圍有好多嘅物質圍繞住佢咧，一啲都唔奇嚇。咁佢係有嘢遮住佢啦，佢自己亦都喺度變緊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嘅背地裏，關於呢啲巨星啊，呢啲咁嘅超新星爆發嗰啲知識咧，可以講一講嘅。咁咧，其實我哋點知一個嗰啲咁嘅紅巨星啊，呢啲咁嘅嘢係去到末期定係末期中的末期咧？就好視乎佢發出嚟嘅光嗰種嘅光譜係對應緊去進行緊一啲邊啲嘅核聚變反應。我哋而家嘅太陽咧，佢進行緊嗰個核聚變反應咧，就係氫同氫嘅反應。應該咁講，氫同嗰啲重，即係嗰啲叫重氫之間嗰啲氫嘅同位數之間嗰種反應，就係做緊一個叫 hydrogen fusion。氫的核聚變，但是如果啲氫已經即係氫嘅核聚變，佢產生出嚟嘅產物就係 helium 氦氣。咁如果嗰粒星已經係啲氫用咗好多啦，就變咗好多氦喺度咧，佢個核聚變唔會完嘅，佢會繼續可以將氦嚟去做核聚變，嚟去產生一啲更加重嘅元素，直至到佢產生到咧鐵咧，鐵就唔可以再聚變產生能量噶啦。咁所以咧就去到一個巨星嘅階段嘅時候咧，佢就好出現好明顯，就係話咧，除咗氫嘅核聚變反應之餘咧，佢就會出現咗一個非常大量嘅氦嘅核聚變。去到更加後期咧，就係碳嘅核聚變，甚至乎就係一啲更加重嘅元素嘅核聚變嘅反應，我哋可以睇得到。咁而家我哋喺今次睇到就係話咧。呢、这、一個咁嘅深受四嘅呢個變星咧，我哋睇到佢大量係出現緊一個氦嘅核聚變嘅信號。咁呢樣俾到出嚟就係話，應該咁講，由佢發光入邊，我哋睇到佢嗰個成分係充滿咗好多個氦氣。咁所以我哋知道就係話咧，佢應該就係根據我哋對於嗰啲咁樣嘅呢巨星嘅模型，我哋知道咧，佢而家正處於一個咧，主要係以氦氣做核聚變嘅嗰個階段。仲未去到用碳嚟做核聚變嘅階段，所以咧都仲未去到末期中的末期，就係、是、咁樣嘅意思。 咁如果佢一路核聚變落去，會唔會最後變一嚿鐵㗎？ 嗱咁講啦，佢嘅核心就會大量去聚集咗鐵，但係咧到佢到最後期嘅階段就係咁嘅，佢最核心就係鐵，但係唔可以再進行核聚變，所以佢個核心咧就等於個鍋爐熄滅冷卻，就再產生唔到熱力咧去撐住外面的那堆氣體，外面堆氣體就會收縮冧落嚟，外面堆氣體咧就繼續會有啲輕啲嘅元素，因為輕啲元素就會浮面嘅。佢最外面嗰陣都仲有啲輕，但係嗰啲輕已經唔係好多貢獻喺嗰個核聚變反應嗰度啦。咁就用外面一陣輕，跟住再包住一陣氦，再包住一陣碳，咁一路咁包落去，最中間核心就係一陣鐵。咁呢堆嘢咧，你諗下中間個鐵心咧，突然之間冷卻，外邊嗰堆嘢咧，就因為嗰個嘅萬有引力反應咧，就跌入去中間嗰度。咁跌入去中間之後，突然之間中間度遭遇到反彈嘅時候，嗰一下咧就叫做超新星爆發。其實就係一回咁樣嘅事嚟嘅。咁而家我哋睇到就係話，佢繼續進行緊一個氦嘅核聚變反應，即係話咧，我哋想像到佢個核心雖然有啲鐵喺度，但係嗰啲鐵咧應該就唔係好多嘅，主要都仲係氦同埋碳喺嗰度，喺嗰個嘅範圍嗰度，因為啲氦咧繼續去聚合咧，就會同我出一啲碳出嚟嚇，咁嗰啲碳就會重嗰啲嘢咧，佢一形成咗咧，就會傾向跌入個核心，咁喺核心嗰度咧。咁如果佢哋因為越入個核心亦都越熱嘅，足夠熱嘅時候，佢就能夠點著到碳嘅嗰啲咁樣嘅核聚變反應。但係嗰啲碳嘅核聚變反應維持嗰個期間係好短好短嘅啫，其實即係一個星體，佢燒氫氣可以燒上十億年、百億年，但係佢燒氦氣可能只不過係燒即係以萬年計。但是如果講緊去到燒碳，即係唔係講我地球嗰燒碳，以碳嚟做核聚變反應咧，可能係講緊以幾年計嘅一個反應嚟嘅，即係呢個好視乎本身個星有幾大。我呢度求其舉一啲嘅數字咁解嘅啫。咁即係都係嗰句啦。我而家睇到就係，即係所以我而家知道嗰呢粒咁嘅變星咧，我哋對佢認識又多咗。咁其實呢度咧又要再俾我講多樣嘢先啦。 就是我哋發現咧，呢一個深受四咧，因為佢係一個我哋觀察到佢變化，我哋對於佢嗰個光度啊，同埋佢嗰個狀態掌握又再準確咗嘅時候咧，直接影響到我哋要重新修正佢同我哋之間個距離究竟係幾多少。我哋不嬲以為咧，佢距離我哋大約好似係700多光年左右啦，嚇，都係近近地。但是經歷過這樣去度咧，我哋發覺我哋要重新修正了一些參數。我哋對於佢嗰個光度啊，嗰啲嘅嘢咧，我哋因為佢係一個咁嘅變星嘅關係啊，同埋即係我哋對於即係我哋嗰個參數要重新去修正過，從而令到我哋咧對於呢個深受四嗰個距離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修正。咁就係講緊咧，應該係由700多光年縮到而家，應該係重新報嗰個數咧，就係530光年嘅啫，就應該係嚇。咁即係應該係咁。我哋對於一個我哋不嬲以為比較有信心，對於天際上邊嗰啲星體嘅距離，突然之間出現咗個25% 修正咧，我就覺得係幾誇張。其實 我哋可唔可以從咁樣去推算，其實我哋？對很多星體嗰個度的距離都有可能有誤差。 我會覺得是，因為很多時咧，我哋以為那粒星不變，原來可能它是未變，或者它只不過變得很慢。咁今次我哋由呢一個咁樣嘅深受四呢粒星佢變同埋嗰變嗰個速度，就令到我哋可以俾到新嘅資訊，重新修正咗個距離。咁會唔會存在住更加多其他嘅巨星？原來嗰個距離都係可能係講緊有咗一個成一成兩成之間嘅修正變化咧，一啲都唔奇。即係同埋就係、是、如果有一種咁嘅修正咧，就好麻煩啦。原來個修正仲要唔細嘅話咧，就直接係影響咗我哋成個宇宙學嗰個根基添。究竟嗰個宇宙膨脹嗰個速度咧，你係需要掌握到好多星體嘅距離。如果連呢樣嘢都搞唔清楚咧，咁就大件事啦。咁其實我哋其實而家近呢大半年開始咧，都對於嗰個哈勃常數出現咗好大嘅分歧。嗰、那個宇宙學咧就唔係我哋想象中發展得咁穩健咯。咁我唔知道，譬如話一啲而家咁。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對於天文學上面深受四呢啲咁簡單嘅距離觀測，係咪可以長遠累積到一個足夠結果嚟去推翻一啲我哋對宇宙學嘅認識咧？咁呢個就言之尚早啦。 咁但係會唔會我哋有即係可能需要重新度過喺我哋周邊嗰啲星體嘅距離咧？ 嗱咁講啦，去度呢啲距離咧，除咗靠呢啲咁嘅變星咧，另外靠超新星都得嘅。即係我哋唔止一套方法，但係最得意就係呢幾套方法之間都係有誤差嘅，俾出嚟嘅結果唔係完全吻合嘅。咁但係越係多呢啲發現咧，我諗就係起碼俾到我哋越嚟越多嘅證據去睇下邊啲啱啲，邊啲唔啱啲。好多嘢都仲言之尚早。 係，咁啊睇下呢幾年嗰個觀察嗰個發展點樣啊？咁另外有兩單新聞我哋都要睇一睇一睇嘅。其一咧就我諗好多人都關注啦，就係、是、日本嘅福島嗰、那個洩漏輻射問題仍然未解決嘅。咁咧就佢哋不斷咧灌喺水入去啦，咁但係灌水咧就可以喺邊度傾瀉出嚟咧？ 嗱，其實就一路嗰個福島嗰度最大問題就係當然喺嗰個核電廠，即係咁講啦，即係福島咧呢個事件咧由發生到而家咧氣都拍埋出嚟。中間有一啲負責主事嘅人員，甚至都過咗身添啦。已經其實都講緊由2011年拖到而家，原來眨下眼拖咗九年幾啦嚇，即係2011年嘅311啊嘛。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咁即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嗰、那個有冇洩漏到啦？咁我哋的而且確有少少地下水污染嘅問題，我哋就要起一道牆嚟擋住咗，令到佢嗰個核電廠本身。就唔好再排放啲嘢出嚟。咁但係我哋因為亦都俾咗好多，即係入面有好多嘢冷卻住，同埋累積住儲存住好多呢啲咁嘅核廢料咧，就其實累積咗好多一啲咧，就即係帶核輻射嘅廢水喺裏面。嗰啲廢水咧就一路就儲住咗喺度，而且又我唔即係呢度唔記得咗個數字具體有幾多噸啊。但係即係嗰個排放出嚟咧就好大問題啦。你唔可以一下子就將佢倒咗出嚟，係一個污染嚟。咁入面嗰堆係咩水呢？咁樣同埋點解可以考慮啲人會考慮要將佢倒出嚟呢？咁你要好睇係邊一種嘅核輻射嘅成分喺背後啦。如果嗰種元素係一啲重金屬嘅元素，係講緊嗰啲 cadmium 啊、cesium 啊嗰啲咁樣嘅嘢呢，本身個化學成分已經對人有害，就最好唔好排出嚟，就將佢入咗落去個桶嗰度呢，就永遠收埋佢就算。 咁另外有啲咧就可以比較個半衰期好長嘅，去到嗰啲 plutonium 嗰啲咧，即係以上八萬年嚟去計嗰啲咧，你又唔可以立亂將佢掉嘅嚇。咁、啊、但係如果係一啲咧嗰個嘅俾出嚟個輻射本身唔係咁強，佢頂多係俾一啲叫做可能係 beta 輻射，個距離好短嘅。咁同埋佢嗰個半衰期比較短嘅，係講緊好快就會衰變曬嘅。喺一個即係人類生命周期好快就會衰變走曬嘅，咁嗰啲咧其實就係、是你就算將佢做，我哋係可以容忍佢有少少嘅排放嚇、啊，即係會咁樣講。咁、今次佢譬如福島嗰度，佢就其實就討論緊咩咧？佢其實計劃緊嚟緊將一啲叫做嗰啲叫做tritium 啊，係一個輕嘅同位素，比較重嘅輕，入邊係比起正常嘅輕重三倍嘅一種咁樣嘅重輕嘅元素 tritium。佢就將嗰啲咁嘅重氫咧，就化合咗，同啲氧化合咗，就成為一個重水嘅狀態。咁咧就有嗰啲廢水入邊咧，就比較多呢啲由重氫形成嘅一啲嘅重水，就溝咗喺裏邊，就打算將佢溝稀咗之後，就慢慢陰啲排出嚟。嗱，咁其實個問題又嚟啦，咁大家就會關注個量好大喎，以幾百噸計。咁大量，而且佢係帶放射性嘅廢水排出嚟，咁啊總係有人嘈噶啦。咁啊，尤其是漁民就好擔心啦，因為會影響嗰度附近嘅漁獲啦，甚至乎海產啦。咁、但係即係你，如果你問我個科學人嘅角度咧，我會覺得你話要排咧，我唔會話徹底地反對。但係問題排個速度係點嘅樣，同埋個量係點嘅樣？你長期儲存喺度咧，一樣有個問題，你面對緊嗰個儲存嗰度，一樣有個危險喺嗰度咁、但係如果你將佢排咗，就係話咧 ，tritium 本身咧係一個咧半衰期相對比較短嘅一樣嘢，係講緊12.43年，即係嗰堆咁嘅 tritium 咧，你擺12年領啦，佢就有一半已經係冇咗噶啦，變咗其他冇放射性冇害嘅嘢，同埋佢放出嚟係一個 beta 衰變，佢就會變成氦氣，亦都係即係基本上濃度好低，亦都唔會放射性，亦都冇害嘅嘢。咁所以咧，佢係一樣咧，我會覺得你如果係好慢好慢陰啲排出去咧，其實就唔會點害到人嘅嘢嚟嘅。咁即係我會覺得就係、相對嚟講，如果佢以一個比較濃度高、密度高嘅地方集中擺咧，可能係仲即係潛在危險仲多嘅添。所以平衡嚟講就係話咧，即係我覺得而家日本嚟講，佢就已經計劃緊去排放。但佢有好多問題一定要答到公眾嘅，唔係淨係答到佢周圍嘅漁民啊，就係、是、你要答到全世界。你排放嘅計劃係點嘅樣？你個速度係點嘅樣？嚇咁同埋你用一個咩方法嚟確保佢就算啱啱排出嚟嗰刻已經係好快地可以沖散到嚇、令到佢唔會累積到一個好有害嘅濃度嚟去翻入去我哋人嗰度。其中令我哋好擔心嘅會唔會入咗食物鏈累積咗好多咁令到就我哋周圍個環境會出事。咁你要將呢啲所有嘅生態問題全部答到曬，你先能夠可以做一個有限度嘅排放。 但我唔明白一樣嘢，就係件事發生咗咁耐啦。即係點解唔係神咗去諗，而係即係一啲擠牙膏式啊，逐啲，同埋講得唔清楚咧？ 嗱，應該咁講啦，全部你喺嗱本身佢已經好多嘢漏緊出嚟排放緊，而家你仲想同人講我再排放一啲嘢出嚟咧，就俾人打嘅啫。即係但係咁講啦，亦都可能就因為嗰時候亦都未累積到去一個咁多嘅地步。但係你去到累積得越多，遲早都係面對另外一種麻煩嘅。咁所以咧，就我諗去到而家呢個時間，亦都係當相對於其他嘅排放比較已經有眉目受到控制，咁然後就係想將嗰度係叫做令到嗰個地方存放住一啲有危險嘅，盡量能夠減低嘅時候咧，咁先至推出呢一個計劃出嚟咯。佢哋都等，即係應該都係等咗好耐。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呢個等待都係合理嘅，其實都係。 但係呢件事已經差唔多10年啊嘛，咁再過咗10年，我哋解唔解決到呢個問題？ 我想都未解決到嘅，而家嗰啲咁嘅廢水咧，係會一不停地累積越嚟越多嘅。咁我諗佢最希望就係話嗰個排放速度都可以快過佢哋累積嘅速度啦。嚇、啊，咁但係具體上點做就唔清楚啦。嚇、啊，咁你即係當然你梗係唔會希望將嗰件嘢又運去第二度先排放啦。所以多數亦都喺個福島範圍嗰度排放翻。 你其他地方邊度會俾你去 俾你排。 係啊，你因為嗰樣嘢本身真係有放射性噶嘛，係佢真係有 beta 衰變嘅。咁、但係呢度有認識啦 ，beta 衰變嗰樣嘢點咧？基本上你同佢企遠啲咧，你都唔會中招噶啦。嚇、即係譬如有個重水嘅元素喺你喺嗰個水入邊嘅時候咧，除非你成啖水飲咗落肚嘅啫，否則咧你就唔會。佢即係嗰個咁嘅 beta 輻射都唔會影響到你嘅，因為普通嘅 beta 輻射咧，就算喺空氣嗰度咧，你揾一張紙咧都隔咗佢嘅，你求其攞張 A4 紙出嚟一擋咧都擋咗佢嘅。 唔係你吞落肚就大鑊啫。 嚇、啊！佢最麻煩就係你吞咗落肚，然之後佢喺你個體內邊近距離向你身體入邊嘅組織 去排放嘅啫嘛。所以即係比較擔心嘅問題就係累積咗喺嗰個食物鏈，我哋食咗嗰啲嘢嗰度。如果有件咁啱嗰度有隻蜆有隻蠔，係咪？特別係食即係集中食得多呢啲咁樣嘅重水嘅，咁然後又喺佢身體入邊可以累積嘅，咁就麻煩啲。對於嗰啲重金屬元素咧，就比較容易出現呢種情況，因為的而且確，即係嗰啲貝殼類嘢好容易累積重金屬嘅。喺佢嗰個身體嗰個生態嚟講，但係對於呢啲咁嘅重水元素就是水嚟嘅啫嘛，即係本身都係佢進入我哋身體嘅生化過程，同普通水嗰個分別唔會太大。咁所以咧，佢都係一啲咧成日會入成日會出嘅嘢，即係你可能人飲落去咪喺個尿道嗰出嚟咁樣嘅嘢咯，嚇、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佢個累積嗰個風險係細，佢嗰個嘅輻射俾出嚟個危害亦都係細，咁所以我亦都係覺得係可以容許做一個有限度排放嚇，咁即係但係當然嗰、那個具體就再要睇個排放計劃係點啦，嗰、那個有限度做到幾有限度咧？原來唔覺意突然之間同你又增大咗十倍，而你又度唔到、追蹤唔到、冇受報噶嘛，咁樣又係咪啊？咁呢樣就即係呢個就要靠佢哋日本嗰度。同埋嗰個即係國際機構嗰個監督 咯。最後一個咧，我哋講啊快少少啦，就係咧就最近傳都係話有一個超度嘅室温超度嘅效應係做到嘅。我睇落去咧，初頭我就覺得即係流料嚟嘅，咁但係聽得好似唔係係嘛？ 有咁講，我哋成日講緊嗰啲超導體嚇，用緊嗰啲叫做氧化物啊，啲 ceramic 一啲陶瓷物質嚟去做咧，就講緊由哇，即係80年代好大突破，講緊珠經冇嗰陣咁樣幾巴閉咁樣等排隊等羅貝爾咁樣，但係等到而家30多年，咁其實嗰個問題喺邊咧？就係好多時嗰啲。嗰度技術最即係冇乜好最大好新嘅突破，你揾唔揾到啲新嘅物料嚟去將嗰個嘅那個物料超度嘅温度去再提升咧？我哋能夠做到就係話液態氮嘅嗰、那個凝結點以上嘅温度，即係用液態氮就能夠成功將一粒嘢就變咗做一個嘅超導體咁樣，甚至乎啲超導體咧係攞嚟去嗰粒子加速器嗰度又需要用啊，嚟緊整嗰啲乜鬼嘢核聚變鍋爐又需要用到呢啲咁嘅嘢，係好多嘅應用。咁問題就係大家好想整一個室温，因為整個室温超導體嘅時候，我哋唔需要用一個好大成本冷卻，佢一樣可以有一個咧全電效能好高嘅一個嘅器件，咁就好有用啦。咁大家所以好想去整。咁而家就睇咗呢個新聞就話咧，整到一件嘢可以喺室温15度嗰度都出現超導現象，咁係咪即刻拍爛手掌就一天光曬咧？有排啦嚇，因為咧其實呢個最大問題就係話咧，今次佢只不過將個問題藏喺第二度嘅啫。你點解要去到咁低温呢？就是、因為低温嘅狀態時候咧，你就可以將嗰啲原子嗰、那個運動咧降到好低，令到佢傾向用一種好即係比較用量子現象喺一個比較低能量情環境先出現嘅一種整齊排列嚟俾出一個超導現象。咁但係咧，如果你唔用低温嚟去冷卻去整齊排列嘅話咧，另外方法就係你夾硬壓佢咯。就用高壓嚟去做。咁今次呢一個即係叫做攝氏15度嘅呢一種咁樣嘅室温超導現象，係需要一個極高壓嘅狀態之下進行。咁所以一樣係你要個運作個成本係好高。咁所以就係佢當然係亦都有用一種新嘅物料，係講緊用一種叫做我唔可以話係硫化氫啊，即係都係一種硫同氫嘅另外一種嘅化合形式。就唔係我哋臭雞蛋嗰種硫化氫嗰種化學結構，咁就將嗰種硫同氫嘅化合物咧，就用一個咧比起我哋大氣壓力仲要強100万、1000万、1亿倍，即係比起我哋個大氣壓睇下先啊，100万倍啫，冇1亿嚇，100万倍。 即係俾大氣壓強100萬倍嘅壓力嚟將嗰啲咁嘅氫同硫嘅化合物就壓成為一個可以表現到超導效應嘅現象，就咁嘅啫。即係所以最大嘅收穫就係話，有人發現到有更加多唔同嘅物料可以整到超導現象啦，而喺嗰個就唔係一個低温超導，而係一個高壓超導，就另外一樣嘢咁解啫。即係可以話開啟咗另外一個系列嘅超導體咯，可以話。 OK。好啦，咁啊明白曬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